现在时间半暝啊11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呢是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呢继续收听我们今晚的特别节目平安又愉快。已经有好久没有在做这个主播台啊，来做这个深夜的特别节目。希望这个深夜特别节目呢，除了能带给大家一个平安又愉快的夜晚，我也希望呢，目前在台北当兵的原住民陈权威，还有在恒春当兵的杨志军弟兄，希望呢你们能有机会准时的在这个时候收听我为你们所制作的平安夜深夜节目。今天呢是12月24号，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诞生前夕的平安夜。各地的天主堂呢，从今晚到凌晨，将会呢陆陆续续举行子夜弥撒，来欢庆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诞生。他呢是为我们人类的得救甘愿这么做。现任的教宗呢方济各，就在去年的平安夜曾经对我们说呢，耶稣是生命和历史的意义，并且呢我们要在这个意义上呢，千万不要忘记处在边缘的人，我们要时时刻刻呢与他们分享福音的喜乐。 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帅？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不知道各位今晚呢，有没有去附近的天主堂去参加纪念耶稣诞生的子夜弥撒呢？现在呢，我就先来读一段马窦福音，这是关于耶稣诞生的记载。 关于耶稣基督的诞生呢，是这样子的。他的母亲呢，玛利亚，已经呢许配给若瑟，但是呢，他们一起居住之前呢，玛利亚因为圣神而怀孕了，并且呢已经显示出来。她的丈夫啊，若瑟是个正义的人，不愿意败坏她的名声，因此呢就打算悄悄地休了她。若瑟呢正在思量这件事的时候呢，上主的天使呢在梦中显现，对他说，达卫的子孙若瑟，不要害怕娶玛利亚为你的妻子，因为呢她是因圣神而怀孕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呢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因为呢他要把自己的民族呢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而这一切的发生呢，是要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哪，童贞女将要怀孕，她要生一个儿子，人们呢要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那名字的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段马窦福音呢，从若瑟的角度来描述耶稣降生的故事，并且呢，作者他强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呢，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在平安夜的夜晚呢，我节选这段福音故事，主要呢是想要与各位听众分享平安夜的由来，以及呢耶稣基督呢他降生成人的预言终于实现了。让我们来想想看，每年的圣诞节，在这个充满爆浆和年终大采购的好日子里，你第一个会想到谁是今天的主角呢？答案可能有很多位，而我的答案呢是耶稣基督，他是圣子降生，我们呢每年用圣诞节这一天来纪念他，并感谢他为了爱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拯救我们的肉体与灵魂不会丧亡。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么值得感恩的平安夜里，我要来先播放一首听众点播的歌曲，是 Amazing Grace， 这是由国立中正大学电机系的黄玉仁同学，他要送给他最亲爱的妈妈，祝福他平安喜乐，并且呢，希望我们的圣母玛利亚时时为他守护和祈祷平安。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祝福歌曲 Amazing Grace。 同学们好，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瑜老师。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正大学今生今世 FM88.1。社会社科院的院长，我希望在今年的圣诞节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然后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进步。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政治生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平安夜特别节目。接下来呢，我要为各位选读我朋友今年所发生的遭遇以及心情片段，愿圣子耶稣呢与我们同在。第一位朋友是来自南投地利村的平哲贤，他是布农族的大学生，目前呢就读明道大学的精致农业学系。我还记得高中毕业旅行的时候，爸妈问我，你有毕业旅行吗？我说谎了，我说没有，所以我才没有去。那时候我知道家中的经济有困难，我才决定这样做。上了大学之后，书钱、班费、电费，甚至毕业照的钱，都是自己省下零用钱去缴的。我对家里从不说要缴什么费用，就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是跟人家借来的。在我的心里，虽然有些感伤，但能省则省。其实呢，父母能养育我到现在，我已经非常的感恩了。我庆幸生在这个家庭，虽然没有任何稳定的资源，但我内心里却是非常的满足。我有时候会羡慕别人能拥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却没有。有时候我羡慕别人不用担心钱的问题，而我却要担心。可是呢，我却有个非常稳定的信仰，就是对天主的信仰。常对自己说，没钱没有关系，但是要懂得感谢身边的人事物，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派来的。在今晚的祈祷中，我很感谢天主圣神，他开启了我内心的话。我也感谢我的妈妈，她在电话的那一头一直叫我不用担心，一直给我鼓励，也不忘记叫我要多念念玫瑰经。想到这里我又哭了。我在这里想要点播一首歌给自己还有你们， Mater Maher Know That I Need You。 Lord I come I confess Bowing here I find my rest。Without you, I fall apart. You're the one that guides my heart. Lord, I need you. Oh, I need you. Every hour I need you. Your grace is more. Grace is found, is where you are. Where you are, Lord, I am free. Holiness is Christ in me. 喜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关于贫者险的心情留言呢，我对于你的哭泣和你对于天主耶稣基督的信赖，我呢其实是很软弱的，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不过呢，你说得很好，没有钱没有关系，但是呢要懂得感谢身边的人事物，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派来的。或许呢，当我们面对家庭物资的不稳定时，常会有烦恼和担忧，甚至呢会被同学或朋友嘲笑或看不起，内心呢因此而受伤。不过呢，这些人呢，他们也是天主所造的人，他所派遣而来，要与我们成为主内弟兄姐妹们的人。因此呢，面对这些困难，我们呢真的是可以念念玫瑰经，默想呢圣母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慢慢了解我们所想的、所面对的到底是不是符合天主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做的事情，而帮助我们走出这些低潮的幽谷。 Thank you. 听众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吴志扬，非常欢迎各位收听中正大学今生今世 FM88.1。 新年快到了，学期末了，祝各位同学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有个愉快的假期。 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平安夜特别节目。接下来呢，我要来选读系指天主堂周正道大哥的心情感言。周大哥呢，他是唱片包装业的设计师，曾经呢入围了金曲奖还有美国滚石杂志的高度肯定。他在这四年参加了细指天主堂的圣经读经班，每周六晚上的聚会，而在前阵子呢终于结业了。他有感而发，为了明年新开始的读经班，就在他的脸书写下这段心情文字。请大家静下心来想想，星期六的晚上都在做些什么事呢？晚餐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没多久就睡给电视看吗？还是跟朋友去唱 KTV， 狂欢了一整晚，但还是没有勇气去报名星光大道？或者漫无目的的逛街，买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然后一年后找了许多理由就把它丢弃或者转送给别人吗？我们呢，实在很难想起几个月前的某个星期六晚上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因为只是一个晚上，那是人生漫长旅途中的一粒沙。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星期六晚上的读经课程，把这一粒一粒的沙聚集成一座宝塔。这四年的星期六晚上，我都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我与天主的相遇，我试图呢想要了解天主的话，因为西曼伯多禄说：“主，唯有你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在每个主日，我们参加弥撒，不是都有两篇读经与一篇福音吗？那为什么我还要花时间来参加这个读经班呢？圣经总共有2050页，但我们真正用心看过几页呢？而甲乙丙三年的弥撒经本加起来应该也不到圣经的100页吧。这样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天主呢？我们都说我们爱天主，但是呢我们却不想了解他，不想接近他。那么我们会爱上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吗？什么是真知识呢？什么又是各种事件？真知识与各种事件都在这本厚厚的圣经中。了解圣经不一定能使我们超凡入圣，但却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分辨卓绝之事，让爱得日渐增长。欢迎大家一起来读经，来了解天主，更爱天主。现在呢，我们要再来听听细指天主堂诚心乐团现场所录制的改编歌曲《恰似你的温柔》。这是一群阿美族和堂区青年，他们展现原住民风，参加了第一届梁弘志歌曲新创大赛，获得了优胜。 主办单位呢邀请他们日后呢可以和知名歌手光良一起同台演出。现在我们借由缅怀梁鸿志先生的作品，请求圣母妈妈将他的灵魂带回了天国，一起和天上的圣人为我们人世间不曾减少的苦难喊爱，继续祈祷。 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耶，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平安夜特别节目平安又愉快。今晚第三篇的心情故事呢，我来选读来自南投日月潭少族的石玉仲脸书的网志。 我是南投人，台北东吴大学社工系毕业之后，博士马上担任社工。我在这四个月里，是一个工作又换了一个工作，然后辞了这个工作，又回到上一份工作。而这个工作做完呢，就等于失业，然后再找新的工作。你会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就说因缘际会美。我有一阵子人生是漂流的，从南投到台北，从台北到南投，从南投到屏东，从屏东到南投。我待在屏东的那段日子里，不是社工师，而是在工地里搬搬东西，做板模工。在我没有上工的时候，就是整天待在网咖里，六个小时才低消35元，玩魔兽世界。要是我玩累了，就回去睡觉，或者回工寮看看英文杂志，配点 whisky。 那个时候在网咖，有个个子不高的小姐，乱可爱一把度，她做事勤劳，笑容可掬，手臂上呢还刺了图腾，真的是与她清纯的脸庞形成强烈的对比。我就姑且称她为下雨天的狂野天使。会取这个昵称呢，原因是因为下雨天呢没上班的时候，我才能去网咖度过漫长的一天，有冷气的一天，没有烦人苍蝇的一天。就这样工地累积了3天，然后放2个半天的休息。我与他的谈话总共不超过77句。在离开屏东县的那一天，我要到了电话。毕竟这些日子以来，我秉持着做工作认真做，玩 game 认真玩，睡觉用力大声的打呼。我们这里工寮仿佛是劣质合唱团的练习场，还有把妹认真把的精神。我认真去做每一件事情，每一天都是很认真的。不过我自己回想这一段经验，在踏出屏东县工地之后，感觉好空白哦。至于社工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只幻想过当大厨师炒炒菜，到工地里搬搬板模，做工头监工。谁知道我却在日后很偶然的机会下，踏入了社工这个圈子，做了一阵子，但也在去年离职了，离开了社工圈。我目前跟太太回到老家日月潭，一起开早餐店，并且供应午餐和宵夜餐点。若我还有空档，我就去接 case， 开车去载客人，算是有点贴补家用吧。听完食欲众的心情往志，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呢？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首朋友的心情点歌，这是我的学弟钟家威，他来自香港，想点播 Bee Gees 的 Too Much Heaven。 家威他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多点同理心，去关怀其他的人和生灵，让这个人世间变得更为美好。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很好听的老歌，也为香港的境况和前途，求主耶稣基督垂怜我们的苦难和赐予我们希望。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88.1。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喽，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再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全球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平安夜特别节目。在今年呢，我去阿里山的特富野部落住了14天。那里呢是邹族的传统区域，有大型的男子聚会所库巴，以及三间不同宗派的基督教礼拜堂。我当时呢借住在特富野天主堂，由波兰籍的伯克伟神父招待我，他并且陪伴我呢读经默想和四处走走，来更认识天主的临在和他的奥迹。 接下来呢，我选读自己在特富野所记录的其中某一天的生活片段，来与各位听众在平安夜里分享。如果不是旁观他人的痛苦，我又如何重审自我曾经的苦痛呢？在特富野教育关怀站，收容十几位幼稚园以及国小学童，有老师帮助他们订正作业，加强数学辅导，现在还增设周语及主日学的小课程。这些周族的小孩呢，不管幼稚园或者国小五年级，个个言语早熟，袒露直白，一副小大人的模样，毫不忌讳地套用我们成人世界所渲染给他们的小小世界。他们常在桌椅上夸张地大声喧闹，八卦百出。或许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第四台的缘故吧，而是大人们的世界，包括在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依然不是圣人，天天上演着你来我往的多角剧码，今日可能碎嘴或者是演好，明日呢又是重新再来过，没有哪一天按照剧本演出，因此小孩就有样学样的学了起来。而这些小家伙，我得坦言，他们实在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还有家庭关系，所以他们被迫早熟，早熟到国小二年级的学童早已经知道我跟哥哥不同姓氏，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人，得共同在木板屋里生活。有一位周族的小朋友，那几日咳嗽得很厉害，老师说是扁桃腺发炎了。我看他整个人倦倦的，一会儿抬头望着大家嬉闹，观看着周语课，一会儿又低头握笔写圈词，忙着手臂捂着嘴巴咳嗽，甚至呢，他干脆趴在桌面上，闭眼想减轻痛苦，却又不到两秒钟抬起头来，重复上述的动作，一直循环着。而此时，小朋友离他远远的，他就像一个不讨喜的病人。我站在一旁，观察他的孤独与痛苦，尤其那双原住民的眼睛，依旧清澈而坚韧地想要承受这一切的孤寂与打击。他很想加入大家欢笑的行列，却痛苦地说不出来。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经常面对孤独与打击，但我却没有因此学习对他人的同理与同情，我反而离得远远的，旁观他人的痛苦。我对于那位正在受苦的小朋友，不断咳嗽的小原住民，我真的生怕他把感冒病毒传染了给我，使我感冒发烧，那我又将如何度过接下来连续的山居生活呢？这样的好假期就不是泡汤了吗？我这样持续看了他一分钟，他也发觉我在看他，但他没有表示什么，他好寂寞。突然间，我只能说突然之间，我软化了。我转身拎了一张小椅子靠过去，坐在他的右侧，挨着他的手和额头，趴着看他写圈词。因为我不再计较什么感冒病毒和伟大的连续山居生活了。 这小子仍是默默地让我看他写圈词，或者趴在桌面上休息几秒钟，我额头去碰紧他的额头，在大伙嬉闹的喧闹中，我在他的小耳朵旁轻声地说，你是不是发烧了？要不要回家？隔天傍晚，这个小家伙又来教育关怀站了，他整个人精神大好，跟大家玩得很疯，还吃起橘子，根本不忌讳咳嗽的病患不能吃的古早禁忌。随后他得写国小圈词作业，我又拎了一张小木椅紧挨在他的右侧，看他怎么写。我对他说，我可以坐在你旁边看你写作业吗？那你昨天怎么没有问我？对不起啦，那你可以原谅我吗？好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在节目的尾声呢，也将近深夜了，我来选读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在马槽诞生的故事，来作为今晚平安夜的默想题材，与感恩这些事情的发生。天主与我们同在。那时候在当地的野外，有夜间露宿的牧羊人轮流看守他们的羊群，忽然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面前，上主的光荣照耀着他们四周，他们害怕极了，但是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看啊，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要使万民无比的欢欣，今天救世主为你们在达味城诞生了，他是基督，是主，这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会找到一个包着襁褓躺在马槽里的男孩。那天使身边呢，忽然出现了大群天军，一起歌颂天主说，光荣归于至高的天主，平安降临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